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3集。秋意跟老爸又聊了几句，他听到客厅里边南的手机在响，估计边南睡成那样听不见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到客厅里拿起了边南的包，探头到屋里。 边南，你手机在响。 边南半张脸都捂在被子里一动不动。秋意等了一小会儿，手机还在响，他只得从包里把手机掏了出来。 苗苗， 秋意感觉这名字有点耳熟，把手机放回包里之后，他想起来了，那天烧烤的时候徐蕊提过这个名字。边南旧手机电话本里存的那些电话号码，秋意都还记得，姑娘的名字基本全都是代号，没一个正经名字，这还是头一回看到不仅是名字，似乎还是昵称的。秋意进了屋，坐到床边，看着边南的侧脸，突然有点感慨，还有点说不上来的压抑。 如果没有我，边南也许就会按着一直以来的轨迹，找到真正喜欢的那个姑娘，也许就是某个会让他在手机里存上昵称的姑娘。秋意，你会不会还是太冲动？ 想到这些，秋意突然觉得自己身上有些冒冷汗。对着边南不知道愣了多长时间，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手机在桌上轻轻滴了一声，是下午补课的事件提醒。秋意这才动了动，伸手拿过手机看了看。他抬腿往床上伸过去，隔着被子踢了踢边南。 边南，起床了。 边南没动，他又踢了几下，边南才有些不耐烦地哼哼着翻了个身，又不动了。秋意站起来，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： 我走了啊。 信不信老子抽你啊。 15分钟出门不会迟到，起吧。 边南起床还算干脆，说起了就直接一掀被子坐了起来，2分钟之内就全收拾好了。他看了秋意一眼： 你没睡会儿啊？ 没有，不困。哦，对了，有人给你打电话。 谁啊？ 我看了一下名字，名字是苗苗。 秋意走出屋子，边南小步蹦着跟了出来，随手扯了他的毛巾跑院里洗脸去了，边洗边抽着凉气。 哇靠，真他妈冻。 厨房有热水啊？ 不用，这回醒了。看帅吗？ 哇哦，好帅哟。 靠，傻叉。 两人往公车站走的时候，边南拿出手机给苗原回了个电话。 我中午睡觉呢，找我有事儿。 妈呀，男生还能给我回电话，太意外了。 要不你先吃点药。 其实我没什么事儿，就你受伤之后我也一直没有慰问过你嘛，打个电话慰问一下。 早没事儿了，你现在才慰问是不是有点晚啊？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？再说了，前面不得一大堆同学朋友的慰问啊，怕你应付不过来，我就往后排排吧。 谢谢啊。 嗨，客气什么呀，又没送你慰问品。是不是在外面呢？我不耽误你时间了，下回有机会再聊哈。 好。 边南笑着挂掉了电话。公车这时候来了，俩人挤上了车，依旧是没座，他俩挤在后门旁边。秋意在他耳边问了一句： 苗苗谁啊？ 薛蕊的小姐妹叫苗媛，你见过她，就上回你跟边星宇吃饭的时候。 没细看，那次我连你都没太看。 靠，你还好意思说啊？反正就那个女孩， 叫苗媛啊，小名叫苗苗。 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管她叫苗苗。她说苗媛听着跟男的似的。哎，大宝， 嗯， 你吃醋了？ 吃醋了吗？有那么点吧。没有啊。 你太不真诚了，你就是吃醋了。 特别真诚，就是没有。 哼，没就没吧，给你留点面子。 吃醋真是件奇妙的事，但他没承认，哪怕边南很肯定，他也不会承认。虽然他都不知道这样有什么意义，只是一头扎进去的感觉让他害怕。除了妈妈，他也怕会让边南受伤。还是太冲动了，他应该是待在看守所里那两个月被思念冲昏了头，才这么不管不顾，完全没为边南考虑过。下午补课的是两个小姑娘，住在两个挨着的小区，所以秋意把他俩安排在同一天里，这边补完了走十分钟就能到另一家了。跟上午那家不同，小姑娘的父母都在家，听说边南也是要准备给人补课的，很热情地拿出水果和点心招待他坐下了。然后接下去就难受了，小姑娘父母对女儿的学习太紧张，补个课都要盯着。于是两个小时的补课时间里，都是边南家小姑娘父母仨人围坐在小姑娘和秋意身边。边南坐在那儿跟坐碎玻璃碴上一样痛苦，连盯着秋意看都无法缓解。让他意外的是，秋意相当放松，给小姑娘讲课的状态跟上午没什么区别。边南简直佩服，要换了他，被人爹妈这么一边一个盯着两个小时，估计舌头都捋不直了。第二家的小姑娘也差不多，热情的妈妈每十分钟出现一次，端茶送水的每次都要往秋意脸上盯一会儿。边南在一边坐着碎玻璃碴，保持着脸上的微笑，生怕人家觉得他不是好人。补完课走出小区的时候，边南狠狠地挥着胳膊活动了一下。 啊，我靠，太受罪了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两家是这样的？ 小姑娘嘛，人父母紧张点不是很正常吗？ 干嘛，怕你勾引小姑娘？靠，我还处边上呢，轮得上勾引他们家姑娘吗？ 秋意笑着往两边看了看，没说话。 哎，你紧张什么？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缺心眼儿。 你才缺。 元旦三天假，边南一字没落地跟着秋意参加了所有的补课活动。三天下来，感觉比平时上课还痛苦。听着秋意耐心地一遍遍给学生讲题，然后晚上还得赶着去饭店上班，他都不知道是心疼还是佩服。以前没有直观感受过，现在才算又重新体会了一次秋意忙碌的生活。对比一下自己，过得简直无比清闲。年前秋意一直挺忙，要考试，还有个什么证也要考。他俩见面的时间少了不少，见面大多时间也是在好无聊。秋意一边看书，一边跟他聊天，聊着聊着他就睡着了。等醒了的时候，秋意还在看书。 哎，我怎么这么闲呢？你说我要不要也找个地儿打工啊？ 马上过年了，你打什么工啊？你要真觉得闲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 哎，你指。 你跟你们教练说说，让他先带你去展飞转转，就说你现在有时间就可以去帮忙了，寒假也可以去看看。 可是还没开始实习呢。 你是不是打算去那儿实习啊？ 是啊，我还想能留下呢。 啊， 那就先表现表现呗，熟悉一下环境，看看你是跟哪个教练，积极点给人留个好印象总没错。到时候不是只有你一个实习生，对不对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。 嗯，有道理，我下午就跟老蒋说说。 嗯，要想干就好好干，展飞多少人想去呢，你就多用点心。你要在那儿待不住，就得去跟着编号了。 我才不去。 那你现在就没退路了，必须干好。 嗯，哎，大宝，我感觉你跟我爸似的，我爸都没跟我说过这些。 那叫一声呗。 美的你。嗯， 边南找老蒋说这事的时候，老蒋挺意外，上上下下打量着他。 哟，太阳打西南边出来的吧，你居然会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。 南大十八变嘛。 行，我跟人说说，过两天先带你过去玩玩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爸通过电话，他不看好你去展飞，你是不是跟他较劲呢？ 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是吗？就想做好了。 突然这么成熟，有点不适应。等我电话吧。 老蒋虽然训练的时候惨无人道，但对他们这帮学生还是很上心的，每两天就替他联系好了，周末带他过去转转。边南等老蒋的时候给秋意打了个电话。 一会儿我就跟老蒋过去了，怎么会有点紧张啊？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十几年都没怎么紧张过，怎么去个俱乐部转转会紧张？ 大概是你这辈子到现在都没干过正事儿。 放屁，你都不安慰我一下吗？ 安慰什么呀，都不知道你紧张什么。你知道吗，你这人啊，不用说话，穿着运动服，手一拿上拍子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特有范儿。 是吗？那我就放心了，就怕到时候碰不到牌子。 你是不是系鞋带的时候把智商落鞋上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往那种气氛里一站，不用说话都很像那么回事儿 了。哎，懂了懂了。我靠，邱大宝你真够损的。 去吧，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。 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听到了没？嘿 嘿。老蒋开着车带着他去了展飞，一路上交代了他不少。这教练姓石，是他哥们儿，以前打比赛的时候成绩特别好，后来因为肩受了伤才退了当教练的。跟着他少说话多干活就行，他让你东你就东，让你西你就西，西南西北都不行。边南看着车窗外，越听越没底儿了，他忍不住打断了老蒋。 您别说了，您就说您可怕还是他可怕吧。 他吧，比我还是温柔点。 那就行，跟你这儿我都扛住了，他那不会有问题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